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大义公主原是北周千金公主，在周朝时便已嫁入突厥，为突厥沙钵略可汗之妻。期间在宇文氏的怂恿下，突厥与新生的隋朝曾有一战，而后突厥战败。去年沙钵略死后，大义公主按照突厥风俗嫁给都兰可汗，如今也还是突厥可敦。宇文氏对杨坚怀有国仇家恨，虽然煽动突厥向隋朝宣战不成，但既然与毓秀有所关联，说明他必然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会改变策略，通过更隐蔽的方法来动摇隋朝根基。如今隋朝形势大好，就算向陈朝宣战，率军南渡，胜利也指日可待。眼看隋朝天下一统在即，突厥经过内乱，暂时没有能力再与隋朝一战，但隋朝内部也并非全无弱点，比如杨坚这两个儿子之间，以杨坚和独孤氏对次子的宠爱，还有杨广自己的野心勃勃，将来在太子之位上势必还会有一争。假如毓秀能在杨广身边出谋划策，帮他争得皇位，必然会深得杨广信任，再慢慢的一步步对杨广施加影响。按理说，天下在杨坚这一代能够得到统一，那么下一代皇帝所要做的就是巩固杨坚的战果，收拢各股势力。但以杨广的性情，不太可能甘于当一个守城之君。如果此时再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，那么不难想象事情将会走向何等地步。 宇文氏视杨坚为颠覆周朝的乱臣贼子，欲除之而后快，奈何手中实力不济，不得不暂时向杨坚低头，在暗中从长计议。这毓秀便是他部下的其中一部暗棋。 好一招步步为营，水到渠成的计策。 京郊翠华山，二人立于山巅险要处，凭风而立，眺望京师。此地怪石嶙峋，山势奇偏，哪怕翠华山景致绝佳，达官贵人们也大都将别庄建在山脚或山腰。这里人迹罕至，却因林木葱葱，鸟鸣悠悠，不显荒凉。山下河山锦绣，自杨坚登基以来，长安日益繁华，眼看盛世在即，沈燕二人却已看见十数乃至数十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。燕无师负手而立，淡淡道： 宇文氏所谋不小，可惜就算让他颠覆了隋朝又如何？宇文家已经没有良才能复国了，单靠他一个远嫁突厥的女人，不过空谈笑谈而已。 然而天下百姓这一份安定来之不易，我实在不希望被破坏。 杨坚一代雄主，可惜隋朝的余音只怕不会长久，至多不过二世。 你缘何如此肯定？ 阿乔没有表示反对，不也意味着你赞同我的话吗？ 玄都山数百年道门，对面相占卜有所涉猎。我观杨勇面相富贵已极，却非人君之相。杨广或许紫气冲霄，有九五之术，却…… 其实无需看相或占卜，你看，若有人想倾覆隋朝，必会想方设法让杨广登基。杨广性子与杨勇截然不同，他上位之后必要谋求一番大事业，届时毓秀也好，随便哪个阿猫阿狗也罢，只要来上一次对外战争，便可消耗民力，引得底层不满。再有杨坚如今改革官制，开创科举，已然得罪了士族，届时士族与草民共同反对皇帝，这个皇朝焉有侥幸存活之理啊？改朝换代也是顺理成章的了。 沈乔被他描绘的情景所震撼，久久无言。一切听起来惊世骇俗，却未必是不会发生的。 燕无师虽未在朝中谋得一官半职，但他眼光之毒辣，天下只怕少有人及。沈乔如今修为越深，在卜算上的造诣也越厉害，他所窥见的一缕天机与燕无师之言正好一一印证。 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命数不可改，气运却是后天形成，未必无法扭转。 若杨广肯老老实实，不要对你我起歹意，哪怕他将来登上皇位，幻月宗也能继续与之合作。但如果他因为我们现在不肯与之交好，便怀恨在心，寻机报复，那么现在在他身边潜伏的所有威胁，日后都会成为反噬他的危机。 这就是你不去动玉秀的原因。 不错，从这一点来看，玉秀是什么来历，与你我又有何干呢？ 幻月宗现在听命于阳间，但彼此却是一种合作关系，而非从属。阳间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与燕无师合作愉快，燕无师也乐于为他铲除一些麻烦与威胁。但若阳间的继任者不明白这一点，以燕无师的为人，自然也不可能念及旧情。如果可以，沈乔自然希望天下太平，从此再无战乱离苦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。但他也很明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就像人有寿数一样，朝代也有自己的气数，隋朝的气数也许是100年，也许是50年，这在立国之初未必确定，但随着每一代帝王做出的种种决策，福祸相加，彼此缠绕抵消，气数就会开始发生变化，从而影响这个朝代的兴衰。沈乔以为自己终于扶持了一位英主登基，但也许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沈乔有点遗憾，玄机很快就释然了。潮起潮落，云卷云舒，花开花败，自开天辟地之初便已如此。只要以平常之心待之，便自立于不败之地。 阳间为后代子孙留下的余荫，能够令隋朝维持多少年的气数呢？ 哼，你在想什么？ 我想过些日子去南方走一趟，听说最南端有嶙峋奇石，如天之涯海之角，景致蔚为可观，还能看见壮丽辽阔的海潮，想必极美。 沈道长一人独往？ 不知燕宗主可愿与贫道同行？ 本座考虑考虑。 沈乔忍不住好笑，嘴角微微扬起。远处天高云阔，朝气蓬勃，山河万里锦绣，这是一个朝代的开始，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，兴许掺杂混乱，却更有辉煌。25年前，玄都山，玉霭揪着沈乔的衣裳不让他走，沈乔费劲儿在前面迈动步子，玉霭就像跟在他后面的小尾巴，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大殿。 我比你大，你要叫我师兄？我不，玄都山都是按照入门早晚来排序的，我才是师兄。我是。 小小的沈乔虽然温软，却在谁是师兄这一点上寸步不让。突然撕拉一声，玉霭用力过度，竟将沈乔的衣裳扯裂了，两人登时傻眼。看着沈乔迅速变红的眼眶，玉霭手足无措。 我不是故意的，衣裳是师尊给我做的。 哼哼，怎么了？ 齐凤阁蹲下身，将沈乔与玉霭一并揽入怀中。沈乔如见亲人，将脑袋埋进对方的肩膀，呜呜道：“ 玉霭将我的衣裳都坏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 好了，不过是拉开了一道口子而已，为师回头给你缝上便是了。今日你们林师伯的弟子周师兄要下山历练，你们就代为师去给他送行吧，快把眼泪擦擦啊。 周师兄下山会不会有危险？ 不会的，你们周师兄的武功足以自保。我们玄都山虽不设外事，但若弟子主动要求下山历练，也都随其所请，并不强求一直都要留在山上练武的。 周师兄好厉害啊，能下山历练说明周师兄武功有成。 是啊是啊，师尊，以后我也能像周师兄那样下山去历练吗？ 当然，等你们年满十五就可以自请下山了。下了山你们想做什么？ 我想下山赚钱，给阿乔买糖人，哄他开心，不再生我的气。 真是孩子话。那阿乔呢？ 我可能会用师尊教的武功帮助好人打跑坏人，但我能不能在山下待一个月就回来？ 好人与坏人要如何界定呢？又是一句孩子话，但齐凤阁并没有觉得扫兴，反是温和询问： 为什么一个月就回来呀？ 因为我不想离开师尊您师兄弟们太久，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长长久久。 风吹过，花树摇曳，将他这一句话留在岁月里。草木不言，余情常在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